好啦，而家我哋身處嘅咧就係葵芳嘅工廈裏邊，咁咧就係 Angus 嘅風啤嘅釀酒嘅地方。咁啊，呢啲一桶一桶嘅咩嚟？可唔可以介紹下咧？ 可以，呢啲係發酵桶嚟嘅，咁佢裏邊係釀嘅啤酒啦。咁而家釀嘅呢只咧就叫做 IPA 嘅，係一隻好傳統嘅啤酒，啤酒花味比較濃，啤酒苦啲嘅。咁呢只 Pale Ale 就係一隻好基礎嘅啤酒，好 basic 嘅啤酒，佢就係、是。比較 淡口啲， 淡口啲咯，係咯。呢個叫 Rich Ale， 麥啤， 麥啤係小麥啤啦。咁佢係比較清爽啲嘅，同埋佢 creamy 啲咯，我覺得就簡單啲嘅呢個啤酒。 好啦，呢兩桶有公仔頭嘅咩料嚟咧？ 啊，呢兩桶就犀利啦！呢兩桶就係專為承載而嚟嘅啤酒，係放呢個新年嘅。 可唔可以透露下咩口味先？ 暫時唔得住。呢個係一個好特別嘅味，佢係專。好啱放新年嘅，好啱新年人嘅啤酒。 好啦，大家密切留意啦。新年之前咧，我哋就會釀好之後咧，就會公開發售噶啦，通知大家點樣可以買得到嘅。記住試下我哋城寨第一次揾阿 Angus 製作嘅啤酒。好啊，嗱就多謝大家咧，就係、是、休息嗰陣時候，我見到好多朋友咧都係支持我哋咧。咁啊，最簡單嘅方法咧就係、是、咧，即係。就是本來就是 PayMe 的，現在就是用這個 FPS 2629640，這個獅子銀行的 PayMe 就搞不定， PayMe 搞不定， 是啊，不知道什麼原因，那大家記住了，就是用這個 FPS 2629640。咁嗱，頭先我哋講就話， 唔係，我想你講埋啊！你話整個城寨啤酒噶嘛？係 啊，頭先廣告大家睇到啦，咁樣我哋就已經 係咪新年係咪 揀咗個口味㗎啦？ 有一個全日嘅， 而家諗緊就喺 全日嘅活動喺城寨呢度嘅。雖然上次真係排隊排好耐，有好多城寨朋友就講話可唔可以做多次咁樣係。 但係我就今次可能會分開兩日啦，第一日就俾咗城寨嘅會員先， 係係 係，第二日就開放俾 public 公眾，咁就。因為我成日都覺得好多人都好 depressed 嘅呢段時間，特別係節日啊。你見到嗰啲新聞咧，我諗元旦前夕或者呢、這個即係平安夜咧、前夕咧，大家都好 depressed 嘅。咁、但係我覺得就多啲圍爐喺度， 係啊， 令到大家走落去嘅一個動力嚟。 係啊， 即係一坐埋一齊呢、這個，即係講下呢個笑話，恥笑下呢個鄧炳強啊，或者係。恥笑一下啲警察或者係恥笑一下啲高官、垃圾高官都好開心。 係令到我哋可以再瞓醒覺，有精神地繼續行落去下即係運動嘅下一步咁樣係。 係啦，咁所以我哋而家就籌劃緊喺農曆新年之前啦。咁橫掂就冇年宵嘅，咁睇下年28、年29或者年30邊一日邊兩日啦。咁咧就會一個微型嘅呢個市集咧。 咦？咁變咗夜晚嘅啦喎，係咪？因為全日嘅都係 晏 晝 到 夜 晚， 晏晝到夜晚嚇。 咁就我哋自己就做咗一啲咖啡豆嘅，其實即係上次大家試飲過嘅哥倫比亞嘅呢個基薩嘅咖啡豆，係 嘛？ 嗱，咁就真係好靚嘅，即係級數。咁另外就係嗰一桶大桶啤酒，我成個人坐落個啤酒桶嗰度可以沒頂嘅。 唔係上次我試過嗰個生命麵包啤酒，或者叫液態唔係液體啤酒，好正喎，我覺得係好甜啊，係 咁就 唔係好濃小麥味啊，好香啊，係嚇。 咁就我哋就揀咗一隻。嘅好特別嘅，即係我同阿邝永孫諗咗個味道出嚟嘅，咁咧就好有寓意嘅，咁希望就可以喺嗰陣時嘅，即係我哋自己城寨嘅年宵嗰度可以發售啦，咁同埋咖啡豆。咁而家就聯絡緊，睇下仲有冇其他嘅，即係都串連緊其他嘅一啲有特色或者特別啲嘅做餅好糕點好。咁都唔係志在大家話去。食啊飲啊咁樣，而係即係 do something 有啲嘢做下，大家又志同道合嘅人。咁即係等於我哋好多時遊行，其實唔係話好多人好傻嘅問嘅問題。遊行又唔會做到咁大訴求。其實你食飯都唔會冇用噶，你最終都會死噶。你瞓覺都冇用噶，你最終都會死噶。係嘛？但係唔係咁噶嘛？有陣時個過程裏邊係一種 empowerment 嚟噶嘛。 其實通常問呢啲問題嗰啲咧，我哋做議員成日都 嗰啲先至唔會去遊行。我話 其實有冇用㗎？搞個集會其實有冇用㗎？搞個居民大會，我話呢位先生或者呢位阿太，其實你問個問題應該係咁問，就係話你要付出幾多先至會得到你爭取到嘅嘢。其實係問緊呢個問題啊。 而家 而佢講話一個居民大會或者一次嘅遊行有冇即時效果？佢係想可以實際到咁樣用一次嘅遊行係。去量度成敗啊， 冇 quick fix 噶話， 但係唔好忘記個遊行好重要，就係話俾政府知，我係冇停咗落嚟啊，我哋要繼續施壓啦。其中一個好重要、好重要嘅原因係咁啊。 即係話，因為正正就係佢唔使向民意負責嗰陣時，我哋更加要咧去持續去俾個壓力，包括喺香港內部嘅社會，而喺國際社會去 create 個壓力，俾特區政府亦都俾中共有呢個壓力。如果唔係嘅話咧，佢清算嗰下嘅力度係會相當猛烈嘅。你見到2014年嘅雨傘運動結束之後咧，香港點解搞到2019年爆大鑊咧？係同佢持續清算香港人有關嘅，因為抹面啊嘛，抹完面之後就一不做二不休啦。以前就話都要整色整水喺度扮尊重下你香港人，而家去到個地步就係搲爛面啊嘛，佢搲爛面咪你夾硬嚟咯。咁你要對付佢夾硬嚟嘅話，一你就反抗啦，二就係咩咧？你要糾集更加多嘅同路人盟友一齊喝住佢啊嘛。 係啊， 所以我就話呢、這個過程係好緊要嘅。 我嗌咪嗰陣時正講埋啊，我哋要行埋而家在囚嗰80位喺荔枝角拘留中心出唔到嚟行嗰啲手足，行埋佢哋嗰份啊，話俾佢哋聽，透過參與個遊行，我哋唔單止冇忘記佢，我哋知道嗰個五大訴求係要繼續爭取落去啊，係。 因為警察嗰本帳簿就越累積越厚噶啦，已經去到一個地步咧，佢一月一號咁樣大濫捕咧，其實已經係享譽國際嘅又係。嗰本帳簿厚到一個地步咧，而家就係要即係找數嘅時候。 其實變相係逼政府不斷犯錯，不斷出醜於國際，不斷要累積佢嘅血債。 嗱，因為佢好聰明，佢唔會好似呢個智利啊、伊拉克啊、黎巴嫩啊嗰啲，即係用實彈鎮壓啊嘛。中共亦都好聰明啊嘛，最好你香港人殺香港人，佢就分而治之。以後管理香港好容易啦，因為你自己香港人已經有呢個仇恨種咗落嚟，佢咪喺上邊 manipulate 咯。係嘛？佢而家個遊戲都係咁玩㗎，所以佢一定我 Day One 已經講佢唔會出解放軍就係咁嘅原因。因為當解放軍沾咗香港人嘅血嗰陣時候，嗰個仇恨就係香港對中共啊嘛。而家唔係啊嘛，係香港人對香港人啊嘛，黑警對市民啊嘛。好啦，即係話將來黑警要崩曬佢哋啦，做解放軍要做嘅嘢啦。呢、這個就係我哋將來面對嘅常態嚟㗎。大家唔好以為黑警可以翻翻轉頭啊，係唔會㗎啦。佢哋入咗魔道。被共產黨導咗入去嗰條路之後，佢哋只有咬實牙根一路行落去，直至到佢哋嗰啲屋企人啊，全部咧離棄佢哋為止噶啦。其實係，大家唔好以為容易啊！六四鎮壓之後，解放軍好多精神有問題噶，所以呢條路佢哋已經預定係咁噶啦，就睇下幾時咧係大規模。用暴力去對付香港人嘅啫，我覺得。 嗱，有城寨人咧就問話，想了解工會嘅資料去邊度查詢？嗱，揾職工盟就好好噶啦。我亦都解讀咧，點解元旦大遊行要喺灣仔嗰度出事咧？大家知道， 登記工會啊嘛，嗰度 係啦，就係灣仔修短球場，再加埋中環嘅遮打行人專區咧，加埋本來有42個籌組同埋新籌組完成嘅工會咧，佢有登記會員噶。警方應該係刻意地咧，就係揀喺灣仔嗰度咧，就係連唔單止要終止民陣嘅遊行啊，係要終止埋呢啲籌組中同埋以剛籌組嘅工會嘅工作啊。即係嗰個歹毒嘅心腸係咁樣啊。咁但係唔會停嘅。我相信嚇呢啲工會即係會繼續有好多香港人係會繼續參與嘅。咁所以如果你想知道呢啲資料咧，揾職工盟就好好噶啦。我自己亦都幫手一個即係年輕會計師新籌咗個工會，亦都安排一啲嘅律師啦，同佢哋搞講座啊，就係、是、為未來嘅三罷做好準備啊。 這個我都講嘅，所有嘅罷工要成功咧，係要即係醖釀，亦都要組織嘅。其實係有工會，工會可以變成係罷工委員會啦。當進行大罷工嗰陣時，咁呢個係要有一個嘅廣泛嘅一個組織基礎啊。即係譬如你話，就算好多都可以諗嘅，喺外國有嘅。其實譬如一啲自由工作者，其實自由工作者好似冇僱主咁啦，但係佢哋都有自己工會嘅。而家喺外國啊，因為越嚟越多係自由工作者嚟噶嘛。咁譬如好多時佢哋有一啲嘅要去揮霍佢哋嘅一啲嘅權益啊，或者去接政府一啲 job 唔肯批俾佢哋噶嘛。其實咁所以咧就，我覺得乜嘢方法都要諗嘅。我覺得即係如果係工會冇人知道有幾大嘅作用，但係如果真係要發動起罷工嗰陣時候，佢就好大作用啦，係嘛？或者係將來嘅啲動員，你唔知道係乜嘢嘅動員嚟嘅，可以係除咗罷工以外嚇。咁所以我覺得係呢個係重要嘅。第二，經歷過今次呢個400人嘅大拘捕之後咧，下一次上街大家要有一個思想準備啦，就係咪現場坐低咧？ 啊， 現場坐低，我睇你點拉 ？Celine 咁樣係全部 成條坐曬。成條呢個軒尼斯道咯，我使乜行啫？我覺得亦都唔需要走喎、啊。即係我當日我自己一路喺度諗， 如果再有呢個情況嗰陣時候，一定要進化就係咩咧？即時宣布現場坐低。 又問陣。 係啊，你咪拉咯。係啊，我睇你拉得幾多少個。喂，呢、這個翻翻去雨傘運動嘅劇本嚟嘅喎，其實係嗰陣時就係咁噶嘛，水炮車嚟咪大家手拖手咯，手翹手啊，其實坐喺度。哦是嗎？所以這個是那次是應該是五月演習的時 候，2014年， 是的，2014年 、 500人啊，那次還是什麼？我忘記了， 不是500人，就是71，就是預演佔中， 有一次預演水炮車的， 但是另外預演水炮車次又不是在大學做的，好像是 在另外一些地方做，就沒有500人的，1-2百人左右而已，那些就是 這麼上下，但那時沒有藍色水的， 那時沒有， 那你就要做定呢個準備㗎咯，到時佢一定出水炮車㗎，係嘛？咁就大家出街和李飛就要著定雨褸㗎咯，係咁嘅方法㗎，冇辦法㗎啦，我覺得係，係嘛？如果你大家要道氣唔落嘅，一定要出嚟嘅，咁你就唯有準備定，佢每一次都會腰斬你㗎啦，每一次腰斬你，咁啊大家鬥大咯。嗱，如果坐低咧，就係、是、個 turning point 嚟嘅，我成日覺得，哦、如果50萬人坐低嘅話咧。那個就是 turning point， 就逼他根本就執法不了， 曬冷的了，即是大家將矛盾逼到最高了。一，你有沒有足夠的警力全面驅散呢？沒有嘛，沒有的話那些人不走的了， 是50萬 佔領香港島的了， 或者50萬對執勤的大約是13000人 佔領香港島的了，那時候就，所以我就說有鄧炳強沒得輸就是這樣的原因，他會逼到就算我們不會站上去最前線跟警察對抗都好，我相信大家手拖手坐低做得到啩，系咪先？好啦，水炮車到嗰陣時候，你一個人驚啫。如果成排人大家手拖手著曬雨褸，有冇驚啫？真係唔使驚喎。 戴明眼罩。 喂，我喺中大嗰晚啪啪聲嗰啲橡膠子彈打埋去嗰啲遮嗰度，係聽到嘅啲聲係好清楚嘅。其實你經歷過之後，所以我話和李飛嘅進化就係咁樣噶嘛。其實他經歷過之後，他克服了個恐懼，他就會再行前一點， 跨過了個心理障礙。 現在警察就是這樣，他幫你跨過個心理障礙，現在是，是吧？跟著現在坐爆48，踢保，大家都認識了這些東西，是吧？那就是，就是唯有就是長期的方法了。 你穿上這個成人尿片上去先，萬一被他在街上搞你幾個小時，不讓你上一間都搞定。 唔係，即係個背囊可能要多啲裝備咯，即係呢啲咁嘅嘢咯，即係話可能有 energy bar 啊，隨時擺定幾條喺度啊。水樽大家都有噶啦，其實係可能雨褸咯，我覺得特別係嗰啲雨披啊。 哦，係成身咁樣笠曬成身， 因為我哋行山嗰啲雨披咧，其實以前等於軍用雨褸一樣，可以遮曬埋遮埋個背囊。 哦， 即係淨係個頭，然後下邊係斗篷嚟嘅。 係，就算俾你射濕咗，都係外邊。就唔低温症， 系啦，咁你後裏邊嗰啲衫同埋嗰啲背囊就唔會濕曬嘅。其實，咁大家喂，坦白講，你諗翻轉頭，其實而家我哋啲防 TG 嗰啲裝備都進化咗好多啦。 係啊， 幾年前得個手術口罩嘅啫嘛。 有部分係軍用嘅，係啊，或者係口罩係最普通嗰啲3M 口罩嘅就係。 係啊，喂，而家你沙士嚟都唔驚噶啦，其實係因為個個都有口罩嘛。係嘛？已經甚至去到唔係 N95 噶啦，而家嗰啲係淚罐嗰啲口罩嚟噶啦。我估遲啲香港人係戴淚罐出街嘅，真係。喂，如果沙士嚟，我戴淚罐出街好正常啫。 安全過口罩，安全過普通口罩好多係。 唔係咯，安全過普通口罩好多嘛。咁嗱，而家啱啱公布最新嘅數字咧，武漢咧就係44個 reported case。 哇！前日都仲係講緊27個。 前日係講緊27個。 係。 咁係咪呢個爆發疫情咧？咁樣肯定係噶啦，我覺得。咁但係究竟係咪沙士嗰只嘅咧？但係而家好多嘅醫學專家咧，都已經差唔多認定係好大機會係病毒性感染嚟噶啦。呢個肺炎啊，係病毒性嘅肺炎。但係係咪即係之前沙士嗰只病毒咧？而家未確定。好啦，以香港高鐵日日咁樣喺武漢將啲旅客運嚟嘅話咧，大家唔好諗。政府可以堵截，或者可以那些人不來香港求醫。我估計，如果他們真的 outbreak 的話，一定會湧來香港求醫，跟當時的中山大學那傢伙走來，將沙士帶來是一模一樣。 他們還會靜靜雞走來， 坐高鐵進來，你怎麼 知道？高鐵現在是停武漢站的，我們昨天發了一個新聞稿，請政府想高鐵應該不要停武漢站。 咁啊，亦都要學台灣咁樣咧，喺機場嗰度亦都係要加強嗰個嘅檢疫，就唔係而家好似冇染雞籠咁樣，淨係好簡單地即係自我申報講話係你自己有冇發燒咁樣係。 以大陸佬咁要面，亦都咁怕人哋即係釘佢呢個疫浮。 嗯。 香港政府又邊度會有夠咁夠呢個吉士去唔停武漢咧？ 嗯。 絕對唔會，佢係 at the expense of 香港人命。2003年嗰陣時候，其實亦都係 at the expense of 299條香港人命，大家都仲記得撞喺浩源嘅呢個謝遠文醫生。 謝遠文醫生 嚇，係啊，冇咗就冇咗，人命死咗就死咗嘅。其實無論你點樣歌頌都好，始終佢屋企人嘅一個最永遠嘅傷痛嚟嘅呢個係。當時董建華、楊永強就係否認社區爆發啊嘛，係 啊， 點解啊？係唔想做疫浮啊嘛，係唔想承認呢樣嘢啊嘛。所以永遠呢啲人咧，佢係唔會用香港人命嚟做優先嘅，特別係經歷過呢半年嚟，將香港人擺喺一個咁樣嘅極端嘅一個咁嘅環境，俾警察去施暴，而呢啲政府官員咧，竟然係視若無睹。你諗下喺佢哋心目中，會 weigh 香港人命幾重要啊？因為佢哋仕途緊要啊，因為佢哋要屈服喺黨嘅指示下邊，黨話俾你聽得就得，停就停，黨唔俾你停就唔俾停。呢個政府就係咁做嘢，我覺得。而家唔係淨係止暴制亂，我覺得包括埋呢個武漢嘅疫症，都會係中共dictate咗佢哋做傀儡嘅。好啦，你哋每一個香港人自己諗清楚。如果今日嘅香港政府一個傀儡政權，唔係以香港人嘅福祉嚟做施政嘅話，我哋只有靠自力救濟，係冇得靠政府。政府公布嘅嘢絕對唔會係可靠嘅，我覺得。我唔係話危言聳聽，大家經歷過呢半年嚟，你信唔信香港政府？我想問下。是吗？ 十二月底到而家，讲紧四日左右嘅时间，即系当首次发现到而家有好多资料未公布。嗱，香港就琴日朝头早就话屯门有一单啦，跟住琴日下昼就有另外一单，就话系入埋去将军澳医院。今日咧就傍晚嗰阵时有两宗，又有发烧啦，有上呼吸道感染嘅症状， 有肺炎症状。 女子两名女子就入咗马加烈啦， 一个十二，一个四十一。 嗱，琴日就陈肇始作为局长就同埋其他嘅专家或者系医生啊走出嚟开记招，咁就话。昨日在屯門那宗就說做過這個SARS的一個 陰性反應， 是啦，呈陰性反應啦，又逐個另外一單即是豬流感，禽流感應該是禽流感的一個即是香港97年到現在，即根據袁國勇作為即是這個病毒或者是傳染病專家講的，香港是有兩宗很重要的嘛，一個就是 SARS， 另外就是禽流感嘛。這兩個呢就是屯門留醫那位女子都是呈陰性的。但是如果這個是一個新型的病毒或者新型的肺炎的話， 如果個病毒根本 不是 SARS， 當然就當然是陰性，但問題就是大陸，大陸為什麼用了幾日的時間裡面到現在香港用了一個即一日的時間，一個工作天就 check 到不是 SARS 不是禽流感，但是這四日裡面大陸有這麼多個案，是不是有更加多具體的資料是應該要披露和有能力去披露出來呢？如果你說 DNA 那個叫什麼病毒基因排序是不能夠這麼短時間做，但是他們出入那些地方是不是只是這個的濕街市啊、 華南海鮮市場， 他們會不會有不少的個案，四十幾宗其實很多的了，數量有沒有些是根本沒有去個呢個嘅呢個嘅濕街市 咁咪社區爆發咯， 係啦，就係社區爆發。仲有啊，會唔會唔係喺某一啲嘅群組，例如係長者啦，會唔會又有長者啦，又有女性啦，又有小朋友啦咁樣？呢啲種種呢啲資料其實對香港我哋而家嚟講係重要噶嘛？係 你信唔信通報機制啦？ 我梗係唔信通報機制， 咪係咯。所以我話你根本上 大陸2003年嗰陣時候，唔單止即係唔會隨便講話社區爆發啊，連搞掂咗之後死咗咁多人之後，隔咗好多年仲用個手指指翻香港人啊，話救香港啊，就係因為有呢個自由行啊，唔係講話因為沙士搞到香港百業蕭條，透過少少自由行嘅自由行旅客嚟救香港經濟，連呢啲咁嘅大話都講得出啦，我梗係唔信啦。 佢就將我哋經歷過目睹嘅沙士歷史已經全部篡改曬。係咪就變咗國家？ 連大陸嗰啲人都洗曬腦， 又話攞啲物資、攞啲口罩嚟撲你個街，我使用你大陸口罩，係咪？根本上個病毒源頭就係嗰個中山大學嗰個教授啊嘛，喺太子啊嘛，仲記唔記得？ 歷在目啊，當年搶板藍根， 去呢個太子住嗰間酒店啊嘛。所以我話記住，乜都唔好理，翻翻去沙士嗰個毛洗手消毒，係嘛？嗰啲 lift 嗰啲掣。 係啊，洗手仲要用番鹼。 如果你係住私人樓嘅，你哋法團即刻叫嗰個嘅管理公司回覆翻沙士嗰陣時所做嘅嘢，擺翻嗰啲嘅消毒液喺呢個嘅 lift 嗰度。封膠紙，然後叫那些清潔員 抹，一日清幾次， 抹 一日清幾次， 係嘛？自己出街戴住個口罩，橫掂都係隨時都有 T G 嘅啦。係啊，真係噶，而家就多多個理由添啊！警察埋嚟問你做咩啊？你話俾佢聽，我肺炎啊！你睇下敢唔敢叫你除口罩啦？ 係喎、 啊， 喺佢面前咳先。 你話佢一埋嚟，你咳幾聲啦？話跟住阿 Sir， 我除口罩啦，我肺炎嘅不過。戴住幾個口罩，真係呢、這個唔係講笑，我話俾你聽。 話俾你聽，我喺武漢翻。 嗰個血的教訓嚟噶，二百幾條人命，大佬真係血的教訓嚟、嗯。就算好翻嗰啲有骨膚嘅，你知唔知？食嗰個特效 係一世噶， 係骨膚嘅其實。大佬嗰啲當日嗰啲官員，大家繼續嗰啲楊永強啊嗰啲繼續，即係佢哋冇責任嘅。你要記住呢班官，陳肇始好。到香港如果再有呢個爆發社區爆發嗰陣時候，佢哋一樣係會跟隨共產黨嘅指示。 嗯、 共產黨話唔準報，佢哋就唔講。冇、 嗯、 社區爆發，佢哋就會照鸚鵡學舌，話俾香港人聽冇社區爆發，唔使驚。已經周圍都係嗰啲 report case 嘅陣時候，佢哋都否認有社區爆、嗯，否認社區爆發。點解淘大死咁多人？大家記唔記得？係咪？所以我就話絕對不可信，董建華嘅政府。是導致到死了咁多人，而家林鄭月娥的政府會更過分，我覺得，因為佢根本上就是一個傀儡政權，而一個傀儡政權在送中條例裏面已經搞到香港人雞毛鴨血。 係啊，你睇下陳肇始， 你覺得佢喺沙士如果再嚟嗰陣時候、 啊，連 T G 的成分都唔夠膽講出嚟， 水都唔敢講， 唔講出嚟啊！到今時今日，《 刺針》雜誌寫了幾多篇文啊，話嗰啲嘅呢個藍水係會造成嘅，同埋嗰啲喺。人口密集的住宅區那裡發射的催淚彈是會造成永久的傷害，不出聲，到現在都說警察不公佈他就不說，你想想他面對警察都這麼混蛋、 嗯、 警察不准說他就不說，如果共產黨不准他 說這個出現這個沙士疫情的時候他就不說， 只跪在這裡說我一定不說， 跟著通報我，你信嗎？大佬，所有的黨黨會視人民的生命如草芥，大佬，中國共產黨七十年來死了幾千萬人，對他來說死多些有什麼所謂，根本他的政權就是建基於人命那裡，永遠都是要維持黨的永遠正確，如果一個政府的決策是這樣的話，而這種決策的作風已經蔓延到來香港，我告訴你這個疫症大家不要掉以輕心，真的，如果不是那個破壞力是會比起送中更厲害的，很多人沒有回憶的了，對沙士那時候的情況、 啊、有承責人說、啊、那時候當年樓價跌了七成、啊、我做區議員的時候做什麼地區工作、啊、是搞這個破產講座債務重組講座、啊、香港人是雞毛鴨血的，當年 大佬那時候負資產，你想不要層樓、啊、要托夠錢給銀行、 啊、 你知不知道、啊、因為他已經跌破了你那個借那個錢的了，譬如你借了三百萬，你層樓跌到得翻值翻一百五十萬，你唔要，你仲要還翻嗰嚿錢，賣咗之後仲要還翻嗰嚿錢，再貼翻嗰一百五十萬去俾銀行噶，所以好多人冇回憶啦，燒炭自殺啦。大佬嗰陣時幾多人燒炭啊？跟住失業率十一點幾，我記得嗰陣時。啊，唐英年仲話有生之年都唔會回落到去呢個唔知七點幾嘅。嗰陣時百業蕭條，你以為而家慘啊？未有耐啊！我覺得真係，所以記住呢個，唯有由自己做起嘅啫。我哋已經經歷過嗰個沙士嘅教訓，係嘛？呢個政府絕對不可信。我再講一次，係絕對不可信。 而家根本係咪淨係武漢有啊？我懷疑大陸都會封鎖消息。 唔一定唔會講真話，我話俾你聽，唔使諗噶啦。 係咪就係武漢咁簡單咁樣係？係 啊，大陸一定唔會講真話，以一個習近平一個咁虛弱嘅政權。要不斷靠民族主義去餵食嗰啲精神鴉片俾啲國民。如果佢承認沙士大爆發，你諗下，呢個係對佢政權嚟講係一個好大嘅衝擊嚟嘅喎。你諗下佢嘅考慮會係點啊？佢一定係撳住佢。喂，上一次都係咁啦。如果唔係點會香港連累香港啫？而家竟然將個古仔調翻轉，話因為中央送啲物資嚟，所以香港先渡過沙士難關，然後跟住就呢個自由行令到香港經濟復甦。點解賤格到咁嘅地步都有？大佬已經被你搞到死了咁多人，然後將個故仔調翻轉，未計嗰啲負資產燒炭嗰啲咧，淨係講直接沙士都299條人命， 未計其他嗰啲，係因為嗰個經濟金融風暴再加沙士，跟住仲要叫佢搞廿三條。屌，而家咪又係搞廿三條， 一模一樣，雞毛鴨血。 一搞廿三條嗰陣時沙士嚟，而家一模一樣。 我諗起真係有啲心寒嘅，你記唔記得大概兩個月前大陸咪有啲零星嘅鼠疫噶嘛？ 係鼠疫， 鼠疫個案啊嘛。咁大陸有啲小粉紅啊，竟然喺啲網上面講啲咩，即係真係 送嚟香港嘛？ 喪盡天良，佢話：要打擊呢個反送中運動好簡單嘅啫，將一兩個病人染有呢鼠疫嘅人運去香港咪得咯，咁樣係。喂，你而家諗翻起，而家真係武漢發生呢啲咁嘅事件，又有香港人去過武漢，去嗰啲濕街市，又有香港嘅自由行旅客係喺武漢嚟嘅，今日都仲有大台啊，有人訪問啊，佢真係就係咁啊， 靠黨啊， 係啊，有黨搞掂噶啦，我覺得佢哋控制 大陸女人啊嘛，係啊， 係啊，你諗下幾 黨會幫我哋搞掂， 幾恐怖係， 大佬佢都唔記得，大陸都冇將香港沙士嘅真相向佢哋自己嘅人披露啊，話俾你聽啊。是我哋自己每一日睇住新聞、聽住電台，係咁樣過嘅嗰陣時係。你諗下，如果呢個隱瞞，你預咗佢一定係嘅、香港有冇辦法可以令到揭破呢個真相？包括袁國勇嗰啲人，我覺得都唔會，都唔得啊！根本佢封鎖嘅話，佢甚至唔話俾你聽，喺通報機制裏邊亦都唔話俾你聽。即係話我哋係會面對翻2003年嗰陣時嘅情況。你諗下嗰陣時係咩？呢個董建華撲街到喺沙士之後即刻推廿三條。 是啊，所以先至有七一五十万人上街。 我记得好 似死完299人啦，记住啊。 我记得好似四 系喺2002年9月开始启动嘅，咁但系嗰阵时咧就开始死人咧，沙士咧就系2003年嘅年头，跟住差唔多横跨咗4个月，去到5月度咧开始舒缓啦，嗰阵时咪。 宣布疫浮完， 宣布疫浮完嘅咧，跟住就繼續推廿三條。 阿梁錦松去攬女嗰陣時， 係啊，用兩個月時間將個民情推到咧，推到就係2003年嘅七一遊行。 而家一模一樣。張曉明就話廿三條立法啦嘛，係嘛？兩一個月前咪就係《人民日報》嗰篇嘢啦，係嘛？跟住四中全會決定嚟噶嘛，一模一樣嘅而家係，即係你唔好話唔信邪啊！真係，所以我話大家真係要小心，唔好靠政府，真係要靠自己。以前我記得嗰陣時，仲係要第一次撲呢個N95啊，嗰陣時 N95， 嗰隻口罩就呼吸好困難嘅，其實即係戴得耐係唔舒服嘅，其實即係我唔知啊。而家我戴類冠，我就長期戴都冇問題。 哦， 但係嗰隻口罩我反而係覺得唔舒服，係 嘛 ？N95嗰隻，咁但係如果冇嘅話咧，就要大家真係屋企一定要有呢啲基本嘅嘢。如果你住公屋嘅，亦都要要求咧，嗰啲管理公司咧係要做翻曬，好多冇做噶啦，話俾大家聽。 我咪停咗好耐噶啦， 係冇做噶啦， 停咗好耐噶啦，係嚇。 係啊，嗰啲消毒，大家行樓梯唔好隨便攞隻手去扶嗰啲扶手，撳 lift 翻屋企洗手，呢啲就全部要做翻曬，真係。人多，包括遊行啊等等，人多嘅地方咧戴口罩。不是因為你自己有冇事，人哋有事嗰陣時會傳染你嘅，所以人多的地方盡量戴口罩。冇得再靠呢啲陳肇始啊呢啲咁樣，我覺得。我希望啊，醫管局嘅人咧，仲係盡盡翻啲即係專業嘅責任，係嘛？就算我哋冇辦法知道內地嘅疫情都好，醫管局起碼就唔好配合呢啲大陸佬嘅撲街咧，就係要提供嗰個高嘅透明度，每日公布個數字。因為呢個咧，香港人嗰陣時咧。我記得是2003年嗰時候，因為我之前喺度聽收音機，有一日喺個車嗰度，佢就話梅艷芳就走嗰陣時係應該2003年嘅年尾， 年尾 12月20幾號，2003年嘅4月就係張國榮自殺，4月1日。 我仲記得嗰晚我又就係搞緊個露天嘅即係防沙士啊，係 沙士 嘅衞生講座，跟住 沙士嗰個 講少啊，4月1日你有呢咁嘅新聞咁樣，我 咁啊當時我仲見到有人同我講話會唔會係愚人節假新聞啊咁樣。咁你諗下嗰陣時個社會氣氛係即係幾咁抑鬱同埋幾 sad 嘅一個咁嘅環境嚟嘅，其實嗱而家我哋。很多人已經是一個情緒有問題的，如果你再加上沙士的話呢，真的那個的即一種很抑鬱的社會氣氛是會蔓延的，是幾樣東西加在一起的，其實很恐怖的，我覺得是。所以無論如何呢，即我覺得要防患於未然，當然你說如果不是沙士大步濫過就沒事了，我覺得 但如果是的話，你要知道呢個政府撲街，佢會推埋廿三條嘅。 即係要做曬所有應該有的準備啦。 係啊，你看董建華嘅撲街。 係啊， 呢頭死完人，嗰頭佢推廿三條㗎。是絕對 no mercy 的，對香港人是 冷血的，其實是。 是冷血的，真的。 只是覺得是執行北京給他的任務，那就做了，不想的是。 大哥，你有人性你都不會啦，當年。你想想這頭才宣布疫浮結束，那頭葉劉掃把頭就出來推這個23條。所以今次我都是一模一樣 的。我也不太明白武漢其實是一個即是大城市。 大城市是 先進。嗰濕市場點解都仲可以買埋野味嘅？即係呢同即係中國大陸嗰啲人嗰啲飲食習慣真係，唉， 冇嘅。嗰啲 當年零三年又係呢啲呢啲嘅嘢，即係嗰啲野味。 佢無論吹噓到， 都仲係咁樣係。 無論吹噓到佢哋嗰個嘅摩天大廈幾多商場，乜嘢商品都有都好啦。個城市嘅軟件係冇改變嘅。你好簡單，就算係深圳都好，你只要離開嗰幾條大街，離開嗰幾個嘅五星級嘅商場。你走入那些城中村看看你就知道了，即是那些類似我們新界那些南邊圍的那些、 哦、 其實在深圳市中心還有很多這些城中村在那裡，裡面污糟邋遢一模一樣的，其實是 一 你以為深圳 就平行時空一樣， 就等同於 外面就金玉其外， 是啊，即是以為上海、啊、 摩天大廈 就等同於這個淮海路啊、南京中路啊，當然不是啦，你試下閘北嗰邊睇下， 都係爛融融嘅。 喂，大佬，唔係嗰啲衞生係好差，污水周圍都 係。我真係九七年冇翻過大陸啊，到而家，所以我係完全唔知嘅，冇睇嘅。 即 係，但就算嗰啲大酒店啊、商場啊，佢哋嗰啲洗手間，其實我懷疑都係好差嘅啫，係咪啊？佢哋嗰啲咁樣嘅， 我有一段時間 咁樣嘅即係生活習性。 2000，我入政府之前有一段時間，喺北京做嘢，五星級住五星級酒店都好啦，嗰啲。浴室的玻璃膠都發毛的，仲係即係嗰啲黐嗰啲玻璃嗰啲膠啊，好容易發毛嘅，因為唔清潔啊嘛，佢哋係仲係發毛嘅，所以冇即係你金玉其外，敗水其中就係咁。嗰個係你每一個人自己嘅衞生意識嚟嘅。香港人喺沙士之後嘅衞生意識係高咗好多嘅啦，已經係自己傷風感冒會戴口罩出街，後面嗰啲私家街會盡量清潔，但係過咗近呢幾年又全部翻翻轉頭。 其實2004年開始已經都係周街有人吐翻痰。唔 係啊，呢幾年又係翻翻轉頭。係 啊，恐怖！ 我搭車最驚係咩咧？係嗰啲人咧， 再加埋啲自由行旅客， 係地鐵已經逼㗎啦，跟住咧係打乞嗤咧，係唔會用紙巾或者手巾仔揞住自己個鼻嘅。今日我見到嘅就係就咁打乞嗤嘅，我唔知大陸人定香港人啦。就係好驚，好得人驚嘅，真係。 總之呢啲行為有好差啦，係。 即係倒退咗嘅，我覺得係。係 啊， 係 啊。 我唔知係香港人定大陸人，總之我見到嗰個情況係一路倒退緊嘅，比起2003沙士嗰陣時係倒退緊。而家你要將嗰個防疫嘅意識提翻出嚟，我哋自己做起，我覺得，或者提醒我哋自己身邊嘅朋友、公司嘅同事好、屋企人好，係咪？特別係老人家，特別係老人家，真係千祈唔好凍親啊等等。因為而家我都唔知佢，我估係病毒性感染嚟嘅。 病毒性感染，如果你原有嗰個免疫系統，又或者你嗰個嘅點講啊，即係基本嘅體質唔理想嘅話咧，咁啊容易打入嚟嘅話咧，咁啊更加傷啊係。 係啊，我琴晚你咪見到個 Believer 嘅，我翻到去食完飯即刻走去瞓。 咁 瞓瞓瞓瞓瞓到今 日 瞓足十幾個鐘。 我琴日同你傾嘢坐你對面啫，哇！我睇你唔得啫，嚇死我！我弊啦，今晚 我真係噶，喺銅鑼灣嗰度種噶。 起碼 OK， 你而家即係瞓咗覺，即係你嘅抵抗力 OK。 係啊，我喺銅鑼灣嗰晚採訪嗰陣時，8、9、13個零鐘啦，就喺嗰度。 咁唔怪之係吸咗咁多，大佬。 我唔知係嗰啲化學嘢刺激定係咩，總之就好唔舒服嗰個鼻哥。係咁樣嚟嘅，其實。咁但係就唔係，我相信就唔係嗰啲咩病毒性感染，因為我都知嘅。如果病毒性感染咪好大鑊。 因為 T G 係會誘發你啲上呼吸道嘅毛病。 係啊，肯定係，因為我同阿邝永孫係一齊打一次嘅，1月1號晚，係兩個一齊喺嗰個 SoGo 地鐵站裏邊 flat 嘅，係就一定係同嗰啲嘅催淚，即係沉澱咗嘅催淚煙所引發有關嘅。其實，咁佢今日就已經攣低咗啦。咁所以我就話呢、這個真係要大家要提高警覺，因為。冇人幫到我哋，坦白講，冇人幫到我哋。嗰啲病毒嘅源頭嘅人更加唔會幫我哋。最終係咩咧？就係佢會篡改個歷史，話佢哋要送啲物資俾我哋，等等呢啲咁嘅嘢。其實就係實際上抗疫嘅，其實靠香港嘅醫護。當時嚟講，係犧牲咗唔少嘅醫護。所以呢個亦都係大家見到嘅， 台灣的就逃亡嘛， 係啊， 擒出嚟走人啊嘛， 走人跳槍啊， 香港嘅 唔喺正門啊， 舉手入去呢個隔離病房啊嘛， 嗰次係突顯咗香港嘅醫護真係專業到一個好高嘅水平啊，係。 係啦，咁所以我就話下次遇到警察截查咧，我一定除口罩嘅。 係頭先有成扎人都講，仲要用國語去講，話自己啱啱喺武漢翻嚟，我要學下點講先嗰句係。 我剛從武漢回來。 武漢回來，武漢武漢武漢， 跟住哈氣咁啊。 類似係咁樣係， 咁你冇得叉做咩？ 唔係佢面前留低，我話都係扣下喉先，喺面前嘔啲嘢喺佢身度先，跟住自己攣低。 啊，幾好喎、 啊！得唔得 啊？ 即係呢個係 呢個冇辦法嘅噃，我覺得即係大家既然係一個咁密集嘅城市，好容易被呢個病毒性感染嘅喎，好即係好普通嘅事嚟嘅啫喎，其實係。咁所以大家記住啦，嗱，唔係老董太嗰句洗手洗手洗手，我覺得最重要係戴口罩。呢、這個係最緊要嘅，其實屋企有老人家嘅，得閒睇下佢翻屋企，即係睇下佢御寒啦、啊，有冇？因為佢哋慳錢好多時，暖風機又唔開啊。 係啊， 特別係香港凍嘅天氣咧，其實係由一月、二月開始，係農曆新年 前，亦都係根本正常嘅流感高峰期。 正常嘅流感高 峰期，長者又真係 而家好多人流感 嘅， 你知唔知啊？ 即係 而家已經好多人有流感啦、 啊，比普通人係弱啲咁，所以一定要照顧長者啊，係千祈唔好凍親啊！一凍一病，小病之後，跟住你持續抵抗力又低嘅話咧，咁大病就殺入嚟㗎啦。 所以我就話黃色經濟圈點解佢會咁驚咧？就係而家你睇到㗎啦，2020年香港嘅經濟你一定係差嘅。 嗯嗯。 黃色經濟圈咧就係黃色救生艇嚟。係 救命草啊！ 係啦 ，yellow submarine 嚟嘅真。係 啊。 咁嘅話咧，如果 yellow submarine 嘅話咧，梗係俾自己有上船㗎啦。唔、嗯、通我點俾你優品360上船咩？係 啊。 係嘛？咁所以咧，佢 空姐牛肉飯啊，你食屎啊係！ 咩空姐牛肉饭？ 唔系嗰个蓝丝嘅店啊嘛，有个叫空姐牛肉饭都冇听过咩？系 好出名噶， 系衰得好出名。 系啊，我唔知道有冇人去帮衬过咧，我真系唔知道。我就系见到嗰间另外吉野家打对台嗰间喺旺角开咗之后， 嗰、那个好受欢迎， 排队啊！头先我见到排晒队啊，仲五点钟嗰时 约埋帮衬先系。 系啊，我去新田地街买嗰啲胶条去整嗰啲公仔头，因为甩晒翻嚟要整啊嘛。咁就啱啱喺山东街嘛嗰间嘢。 我哋都系做多啲图，用城寨做多啲图嗰啲网店吓，做多啲图出嚟摆上去 Facebook 度俾大家睇，大家多啲留意城寨嘅 Facebook。 唔系，我而家就有个谂法嘅，其实我希望咧就系嘅将啲公仔头咧送出去俾嗰啲网店。 啊系。 咁一來就係、是、大家可以影下相啊，二來咧就係、是、可以咧有一個即係、就是、大家即係、就是、一個圈啊，圍爐啊，一個圈咁樣嘅感覺。係，咁就可以令到即係、就是、大家有一個嘅即係面對嗰個環境幾咁惡劣都好啦，你唔會覺得自己好一好 lonely， 即係好孤單。 除咗 2D 嗰啲嘅好似連龍牆或者係啲海報，而家有 3D 嘅豬蛙俾大家去。 而家好似有隻鏈鼠啊！你有冇見過？ 鏈鼠啊，未喎，鼠鏈喎，係 啊，我見過有個鏈鼠， 琴 日我見到一個朋友 share 過嚟， 係嘛？咦，喂 ，send 俾我睇 ，send 俾我睇， 係啊，好得意 㗎，係嘛？ 佢個下身好似米老鼠咁㗎，但係寫住黃色，寫住 HK 咁樣，係 咩？ 係啊，咁但係上身咧就係即係好簡單，好似鏈鼠咁嘅。咁我就發覺有隻咁嘅鏈鼠，咁、咧就大家。我相信農曆新年前呢大家真的要做好這個防疫的準備。 嗯、 好了，今集的時間差不多，大家支持我們的可以用 FPS 過數快2629640，我們如果這個農曆新年前的這個市集ready 的話，就會即公佈的時間，還有我們今次希望可以分開即給會員先，然後跟住再到公眾咁樣，係啦。 好， 如果支持我哋嘅 FPS 2629640， 試咗呢個生命麵包，啤咗去試埋另外兩種味道，係未試啊。 好啦，下個禮拜同一時間再見，拜拜。